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Wu Wei Hei, La Wu Wan Gai. 哇！真系近呢两日啊，天气就吓好凉啊，系嘛？ 系啊，直情咧一出门口我就谂，咦，上个礼拜我唔系着紧短袖衫嘅咩？啲厚搭搭嗰啲衫咧都未攞得切出嚟咧，已经系十几度啦，讲紧。 死火，同埋唔知系咪我真系年纪开始大？ 唔系唔使讲啊，系。 以前呢一啲天气咧，我都系照样地系即系啊薄黐黐一件短衫咁样就出街噶啦。今年我都觉得系真系有点而即系尖寒尖冻咁。咁啊，甚至乎我琴晚啊，直头系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天气转凉啊，跟住搞到自己又呕啊，又发烧又成咁样样。哇！我发现咧，真系呢一排都可能真系多人病，因为琴日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即刻就即系落去楼下医院嗰度咧，就谂住即系。排个街症啊，谂住可以即刻睇医生啊，点知咧一入门口揿嗰张飞仔啫，咁啊即系嗰个石桥哥哥咧就走嚟同我讲话，你系咪想即系 walk in 睇医生啊？哇，系啊系啊，咁佢话哦，咁啊你要等四个钟头咁，喂，已经系讲紧系即系吓即系即系医院啊，已经唔系即系公立医院喎，咁跟住后屘都要等四个钟头，咁我就话算啦，唔紧要啦，我翻屋企瞓一阵觉咁样，咁于是者就一瞓就瞓到第二朝仲系懵懵。松松咁样样，瞓得唔好咁，咁啊，真系呢一排天气又冻啊，再加上我发现即系身边，我哋公司都有啲同事都病咧，咁大家真系要小心身体啦。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上个礼拜咧，虽然都系讲紧十零啊廿度咁样啦，跟住今个礼拜数字上啊吓，都可能只系跌咗五六度嘅啫，但系个感觉唔知系咪大风，同埋咧好似湿咗少少， 系啊， 所以咧个体感嘅温度系好。我直情出到去，喂，明明我喺韩国啊，讲紧几度都系着紧呢一套衫嘅啫，点解冻咁多嘅？ 即系都顶得住，但系反而喺香港有时候觉得哇，即系嗰啲即系冻风点样摄入嚟嘅咧？ 系啊，直情夜晚瞓觉咧，我即系平时冚张羽绒被咧，我就觉得厚搭搭好舒服啦，咁都系着翻短衫短裤。最中意嘅裝束啦，哇！呢排真系唔得，要着長衫長褲冚住，仲要咧著埋對襪，我先覺得係好啲同埋暖粒粒啲嘅。 咁啊，即係如果你話相比起早幾年啊，即係因為我記得即係早幾年咧，香港咧都係你未到聖誕節啊，即係講緊十二月中後咧，都感覺唔到話好涼好凍，即係你反而咧今年咧嗰、那個即係其實講緊嘅冬天應該就 suppose 十一月到咧就應該開始涼噶啦嘛，雖然。你都可以話係字，但如果你又相比早幾年嘅話，好似今年都算係早嚟咗嘅啦，呢一個凍嘅感覺啊， 都係咪同埋早排唔係話咩香港有厄爾尼諾啊嘛，即係會相對地暖一啲嘅，但係點不知咧，即係話口未埋呢兩日已經凍到咧，大家喺度哇係咪要攞翻啲羽絨出嚟啊咁樣，同埋咧即係我唔係話咩，即係凍到我連跑步嘅嗰股勇氣都冇、我係覺得 即 係 計 行唔出去， 計上次就話想。转下口尾之后，而家就讲埋天气啦，天气都相对关事。咁我认同嘅，有时候天气太冻，又真系个意欲要去跑步做运动啊，就相对低嘅。所以有时候即系你都会发现啊，有啲玩开运动嘅朋友都希望搞下新意思啦，即系例如话啊，本身有玩下传统运动嘅，打篮球啊，踢下足球啊咁。咁偶然咧，你都会见到啊，有冇其他唔同嘅玩法咧？嗱咁啊，最近咧我就即系同啲朋友倾开偈啦，咁佢就讲起就。喂，而家香港咧就兴起一种叫做 VX 球嘅一种新兴运动。咁啊，呢一种运动咧 就是由英国传入的。咁、我问下冇听过，坦白讲其实我又真係孤陋寡闻，即係 VX 球系乜嘢嚟嘅呢，咁 讲到好似打机嗰啲招数咁。 係啦，咁於是乎我又真係同佢了解下啦。咁我你真係冇听过，佢话都几过瘾嘅。咁於是乎就即係我又抄啲片嚟睇下咁样啦。咁得意嘅地方就咩呢，呢、這个 VX 球呢、某程度如果要形容嘅话呢，佢系有少少集合咗呢一个嘅棍网球啊、闪避球啊，甚至乎呢即係有一啲好似独木舟咁样嘅运动嘅特点呢，系即係集呢一啲运动于一身嘅一种嘅球类运动嚟嘅。咁喺玩嘅过程入面呢，我都睇，因为其实佢哋喺一个通常啦，我估系都系一个类似系嗰啲壁球场入面呢就进行嘅。咁点玩嘅呢，其实就系讲緊通常啊，佢有五个对五个，又或者一对一嘅单打方式嘅。咁喺香港普遍流行嘅呢，咁就呢一个一对一嘅单打赛。咁点样玩嘅就系、是、首先一个人呢会揸住嗰支 VX 球杆啦。嗰支杆呢好得意嘅。佢系呢即系弱略就系类似系呢，大家系咪有玩过类似系嗰啲草地嗰啲网球呢，即系你会有个棍，跟住喺嗰个嘅棍端嗰啲位置呢就有个类似系网咁嘅东西。 棍网球囉，而家香港都兴，因为以前棍网球呢主要就系香港大学啲毕业生啊、又或者同学会玩嘅，因为系佢哋嗰边开始嘅。但系我相信啦，嗰个运动呢就传咗入去香港大学一段都颇长嘅时间。而家陆陆续续喺社区运动场都见啦，棍网球呢样嘢，那个棍系有啲似嘅系咪啊？即系好似人哋扑碟咁样啦。 系，咁但系佢就呢一个 VX 球咧，就两端都有嗰个网嘅。吓，系啊，佢两边嘅，唔系一边嘅。 咁所以佢发嚟发去 咯。所以点解佢话会有啲似系呢个独木舟咧？咁因为你两边都有个网噶。咁咧，佢入面用嗰只波咧，就系一种嘅软球嚟嘅，一种软身球嚟。点解咧？因为主要就系咧，你系用个网捞住个波之后咧，你就系要嚟掉人嘅。 竟然系咁， 嗱，所以点解就有呢一个叫做闪避球嘅一个特色喺入面咯？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咧就玩过棍网球，咁佢就话棍网球咧就主要嗰网嚟捞住个波，然后就传波俾你啲队友。咁但系咧佢哋都禁止咗一啲可能系横打向对方嗰啲动作嘅，即系都禁止嚟危险。咁如果你咁讲嘅话，呢一个系爱嚟攻击对方嘅话，咁都禁止嘅。不过你要个波去瞄准对方。 唔系，因为首先嗰个波系本身软身，所以咧我谂你真系如果要掉到人嘅话，应该就唔会好痛嘅。嗱，咁佢有啲系规则嘅，例如就系话，当你攞呢一个球杆嘅时候，你抢波啦，咁你抢到个波嘅时候咧。即系持球嗰个人咧，嗰个波咧系唔可以被争夺嘅。即系简单嚟讲，你如果攞到个波嘅话咧，嗰个人唔可以去抢你个棍入边嗰个波嘅。 我即系你捞住个波就可以一路跑啦。 咁所以就 喺个壁球场入边，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所以某程度就已经系避免咗一啲嘅危险性先啦。即系如果你一抢嘅话，你尤其是你知，即系其实佢最大攻击性就系嗰支棍啊嘛。咁所以就首先呢一个危险性就已经避咗先啦。咁而当你去掉呢个波嘅时候咧。咁佢都有嘅，就係话呢你即係击中如果对手颈部以下嘅位置，咁就可以攞到一分。咁所以呢其实佢如果真係要瞄你嚟打嘅话呢，某程度都係瞄你啲手手脚脚嗰啲位置嚟打嘅。咁而当呢假设你係掉人嘅时候啦，咁咁啱呢，咁就俾对方嗰支嘅 VX 球杆啦，咁接到呢个波嘅话呢，咁对方就可以攞到三分。即係某程度就好似躲避球咁囉。 躲避球囉。 係啦，因为闪避球就係当你一掉嘅时候，咁如果你掉中嗰个人嘅话，咁嗰人出局㗎嘛。 就要企喺墙边掉返人。 咁但係如果佢接得住你个波嘅话咧，咁就掉嗰个人咧就 可以继续去下一个去，即系你就可以接住个波去掉人咯。 系，但同时间我记得好似嗰个人都被出局嘅系。 系咩？ 好似系嘅， 你玩嗰咁严格噶？ 系啊， 我嗰个就冇咁严格嘅，我嗰个就系如果你攻击对方嘅时候，对方接得实你个波咧，咁佢就可以攞翻住，即系变咗佢就 揸住，可以即刻掉翻嚟。 球权啦， 我以前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有玩过一个嘅规则咧，系你掉人嘅时候咧，如果对方可以接到你个波嘅话咧，你 系 会被出局嘅。 哇， 好严格噶， 咁严格噶你。 咪成个场咪要好多人玩先玩到咯。 所以你就唔可以贸然进攻啦。不过当然啦，即系我谂除非你话玩开一啲真系公开嘅赛事啦。咁但如果一般嚟讲，你话喺学校我哋自己玩嗰啲咧，咁就有自己各自嘅规则啦吓。 系有各处乡村无处例啊。 冇错， 你个学校咁严格，我冇啊。我哋娱乐于呢个闪避球嘅啫。 冇错，咁啊嗱呢一个VX 球咧，通常佢一个赛事咧就大概3至4分钟。其实我见咧，你都唔好睇笑我，3至4分钟好似唔系好长。但我见咧，即系嗰啲即系选手啊，如果真系玩嘅话咧，都跑得几金下。虽然嗰个嘅场地环境唔算话系好大，咁但系你当咧，例如话个波一碌开咗嘅话咧，你见佢哋即刻就要谂办法，尽快要攞嗰个争夺嗰个波啦。同时之间你又要留意住对方嗰个走位啦。预示者你都系其实喺嗰、那个即系壁球场馆入边咧，系真系几大嘅体力劳动，系周围跑嚟跑去。 同埋我谂紧，即使佢个波系远啦，但系佢哋应该都系咪会用壁球场个墙嚟做嗰个反弹噶嘛？即系个波其实都应该系周围咁样飞，但系佢应该每场比赛就系单对单嘅， 系 咁就应该两个人就不停咁样避紧个波，但系个波大约系几大咧？其实 个波其实我见到就好似一个网球咁上下 size 嘅啫，就大又真系唔系话好大嘅。咁啊，即系呢一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几考你嘅体能啦、应变嘅一种话运动啦吓。咁啊，即系关于其他一啲嘅运动资讯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咧就讲开呢一个VX 球啦，咁其实咧我记得喺早3-4个月前到啊，即系几个月前啦，咁就大概8-9月嗰啲时间啦，咁就搞咗个即系印度世界杯啊。咁啊，当时咧，我哋香港都有派选手去参加噶， 即系 VX 球嘅世界杯。 系啊 ，VX 球嘅世界杯啊，真系唔系讲笑。咁而我记得咧，当时咧，即系我哋香港嘅选手啦吓，咁分别咧都攞到即系名列吓。第13位同埋第17位咧，翻嚟香港成績都算系唔錯噶。 但有冇問幾多隊參加先？ 咁我諗即係應該都唔少嘅，因為其實參加嘅人咧就即係嚟自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包括有呢個英國啦、印度啦、尼泊爾啦、烏干達啦、杜拜啦，同埋香港啦。咁選手咧嗰個年齡咧就分呢個少年組，即係14歲或者以下啊，成人組別18歲或者以上，同埋呢個成年組別，即係咧40歲或者係以上嘅。咁头先我讲过嘅嗰两位啦，就分别系 Osman 同埋呢个 Karen 咧，咁佢哋就系参加呢个成人组别，咁就分别攞咗呢个13位同埋17位咧，就系翻嚟香港咁样嘅。咁佢哋玩嘅咧就系呢一个男女混合单打赛啊。咁比赛时间咧都系头先我提过啦，分上下半场嘅都系4分钟咁样样。咁当中咧就设咗一个中场休息系2分钟嘅。 系，但系混合男女混合单打赛，咁即系。无分性别啦，即系通常男女混合就因为双打先混合嘅啫。如果你混合嘅单打赛，即系唔会同一队有男仔有女仔啦，咁即系所有性别都不分性别，然后就同一场赛事对女。 应该就系啦，因为咧据我所知咧 ，Karen 所属嗰个嘅成人组别咧，佢系唯一一个嘅女性选手嚟嘅。 哇！呢个应该要我哋要上揾佢上嚟访问下喎，系嘛？ 都可以揾佢上嚟倾下嘅，即系嗰一次嘅体验系点样样啦。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嘅运动啊吓，咁即系虽然话就话喺呢一个嘅香港咧就叫新兴，但其实喺英国咧都已经流行咗10年噶啦。咁可能睇下嚟紧会唔会即系再多啲人系参与玩呢项嘅运动啦。咁呢一项运动我谂即系唔单止你见到啦，佢嘅组别唔系净系适合成年人玩。即系甚至乎系所谓成年人啦，即系可能around 40岁或者以上啊，又或者一啲小朋友，我见佢哋都玩得好开心。 系，同埋咧，我就咁听，觉得呢一项运动好在咩咧？嗱，壁球场我相信即系香港不同嘅体育馆都有啦，而且佢需要嘅器具咧都比较简单，就系要嗰支 VX 棍，即系好似棍网球扑碟嗰啲咁样嘅，两边都有个网就得啦，同埋嗰个特制嘅波，咁应该咧相对场地同埋器材咧就唔系咁难。而 据我即系近年啦，开始睇多啲人哋外国啲体育发展咧，唔知系咪大家都玩厌咗足球同篮球啊？我发觉咧越嚟越多人做呢一啲新兴运动，就系将不同类型嘅球类运动咧 mix and match 一齐嘅，包括系啲咩咧？你谂都冇谂过，有一个叫做灰迪奇嘅比赛，系啦， 灰迪奇， 灰迪奇，你谂起啲咩咧？ 灰迪奇是想不起啲咩噶？ 搞错啊！喂，哈利波特你都答到我啊话。 哦，即系直头系嗰个抢金球嗰个。 系真系抢金球、那個。 我之前其实曾经睇过，好似喺台湾嗰边有玩过。 系啦，其实 相类近嘅，有个人扮嗰金波啊嘛。 系啦，其实就我想讲咧，灰迪奇呢一项运动啊吓，已经系喺世界各地咧，已经开始慢慢流行起嚟噶啦。包括香港咧，香港大学嗰边都有人系即系特别有一个定期有试玩活动啦，俾人体验下啦。咁佢实际嘅玩法咧，其实都好似头先我哋介绍嗰个 VX 球咁样嘅，混合咗各类球类运动嘅一啲元素，包括系啲咩咧？有手球嘅元素啦，佢可能有啲人要掉波啦，跟住咧有一啲人咧就要扮嗰个揸住个扫把飞啊嘛。咁佢就话咧就揸住即系夹住个扫把棍，咁佢就扮系。即系哈利波特飞紧嗰种咁嘅状态，跟住又去到嗰个金探子咧，点样揾咧？就有一个人喺个 就扮啦， 就好似小朋友玩嗰啲捉尾巴咁咧，喺个即系裤头嗰度咧，摄只物就袋住个网球，咁就扮嗰个金探子，咁佢就喺个场度乱跑嘅。咁事关佢就俾你迟入场一段时间啦，佢又体力好啲啦，咁所以咧就跑得相对快啲，而且佢就乱跑唔俾你捉到，为佢最大。目标嘅，咁喺外国有啲赛事咧，呢一个金探子系会走咗上去观众席啦，跟住有啲系疯狂到揸住个单车喺个场度疯狂咁样踩啦，即系无疑嗰个好快你捉佢唔住嘅嗰种状态。咁呢个咧就系人哋 mix and match 出嚟嘅现实版灰迪奇啦。 系，因为其实你如果咁样讲嘅话咧，我又有啲印象嘅，因为我记得我先前咧去台湾嘅时候咧，咁亦都有即系曾经有。啲朋友即系同我嘅讲过嘅，咁我亦都见过，即系佢哋嗰啲玩法咧。咁因为如果大家有睇过 Harry Potter 嘅话咧，大概知道佢哋玩过一个嘅即系球类运动系点样咧。嗱，可以转头翻嚟再讲多少少嘅，因为关于呢个运动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佢嗰个嘅乐趣系大于嗰个胜负嘅。转头翻嚟我哋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之前呢 ,Nicole 就提起一种嘅新兴运动啦，灰迪奇係咪？ 係啦，灰迪奇。 咁大家即係以往可能听过呢一个名字呢，就係嚟自呢一个 Harry Potter 啦。坦白讲，如果你即係完全冇諗过 Harry Potter 我纯粹讲运动嘅话呢，我联想唔到任何啲咩嘢嘅。因为呢个名某程度你如果唔係睇 Harry Potter, 係几陌生下嘅。 係，同埋你係完全冇线索可依㗎嘛。 係 呀，即係足球你都知有隻脚啦。 同埋踢个波系咪？ 喺篮球可能你。 同个篮有个。 啊、但是灰迪奇是得个灰字乜都想不到啦。 但是就头先人哋高一讲起嘅时候呢，我记得我是见人玩过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 Harry Potter 嘅话呢，咁就知道其实灰迪奇就首先就係嗰班即係小巫师啦，就每人骑住个扫把，咁就玩一个即係球类运动。咁呢喺嗰个嘅场入面呢就有三个所谓嘅圈㗎嘛。咁你就係要将个波掉落个圈入面就攞分嘅。咁而当你即係将呢样嘢改咗成为咗真係我哋喺现实生活玩到嘅呢，就头先你 Nicole 有讲过啦，即係佢结合咗一个手球嘅元素嘅。咁你首先即係玩嘅呢，又要即係揸住碌棍啦，即係模拟呢一个骑住扫把啦。咁同时之间你要揸住个波，咁呢喺即係夹住跑嚟跑去嘅过程入面，要将个波传嚟传去，就係要将个波掉入去嗰一个圈入面嘅，就係攞呢一个分数。咁当然玩到若干时间嘅时候呢，就係、是啊、即係亦都系成败嗰个关关键啊嘛， 系因为一攞到金探子咧， 系啦， 喺 Harry Potter 入边系会攞到好高分噶嘛。 系佢直头讲到好似话，如果你 佬金探子基本上就已经系赢咗嗰场嘅比赛咁滞 啦。咁其实现实都应该系嘅。 但系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咁咯，咁其实系咁讲，前面使乜咁辛苦嗱？因为喺 Harry Potter 呢一个嘅即系作品入边咧，佢设定就系你攞金探子嘅人咧，只系一个嘅啫，即系其他人就继续进行个球类运动啦。咁喺嗰个嘅会场入边咧，两队各自系派一个，我谂通常就系讲你可能系即系骑扫把骑得最叻嗰个啦。 系啦，现实嗰个人咧就叫做手部手 Harry Potter， 你都系呢个角色。 系啦，咁佢就净系喺入面嘅唯一嘅责任咧，就系即系要尽量攞呢个金探子啦。 系啦，喺灰迪奇现实版啊，现实版都系有呢个角色嘅。 系， 咁就系咧，就系攞住个扫把棍嗰个咯。 系啊， 系啦，就系攞住扫把棍飞嗰、那个，即、就、系、是、走嚟跑嚟跑去嗰个咧，佢先可以捉金探子嘅。咁所以咧，一队咧现实版嚟讲，一队有七个人啦。咁其实咧，佢哋系每人有唔同角色，即系好似一队足球咁，有啲人系手部手啦，跟住有啲人咧就叫做追踪手啦，有一啲人咧就叫做追击手，另外就有一个叫看守手嘅。咁、所以各人系有唔同嘅岗位，亦都咧有唔同嘅波喺嗰场比赛入边存在嘅，因为佢哋系会有呢一个榄球啦。同埋嗰个用个袋仔用隻物呢套住咗嗰粒网球嘅。咁所以成个场呢就好缤纷啦， 系 波波世界嘅灰迪奇嚟嘅。 所以其实我真係见佢哋玩呢係玩得係好开心。即係其实件事呢你最后咩好似一班人喺度玩游戏多于係进行一个运动。咁当然实际上面你见佢哋真係如果好投入去玩嘅话，你都唔係话个运动量都大嘅。 係咪同埋佢哋玩係讲跟住可能用一个篮球场大啲呀、足球场嗰啲 size 嚟玩噶嘛，即系你要咁样跑嚟跑去，讲紧七对七， 啊、 即系基本你可能足球少人数啲，七人足球都系咁上下啫。 但系其实我想话咧，你玩足球咁样样先算啦，都有啲位真系可以 hea 噶嘛，真系唔系讲笑。我记得我先即系一排跟同啲朋友去踢波啦吓，咁啊球场嗰度咧，你发现咧，即系而家年纪大啦嘛，即系我哋开始踢嗰啲所谓老鬼波咧，即系咩意思咧？冇乜必要唔使冲嘅时候。就行行企企，即系企喺后边，跟住有啲咩事接到个波，尤其是咧以前咧，你可能后生啲嘅时候，细个啲嘅时候踢咧，你踢嗰啲边线位啊，即系你会喺侧边一路推波上去下边即系人哋嘅底线嗰度，跟住斩噶嘛。而家唔会噶啦，而家你可能打后卫嗰啲咧，立到个波之后咧，走啊走啊，跟住指住前面咧就大脚斩上前面就算，跟住佢就企喺度叉腰咯，激死啊真系。 我以为你哋嗰啲咩中老波咧系点咧，就系得个。打口水戰嘅啫， 咁 話喂，傳中啲啦，都射歪咗啊你！ 走啊走啊，但自己永遠唔喐嗰啲啊嘛， 唔喐嘅，企喺度等人傳個波。 都有啲係咁嘅，即係話佢話我盡咗力噶啦咁樣樣，即係所以其實某程度你話即係有時候踢足球啊，即係有啲位你都可以叫做偷下雞，可以懶。但當然你真係要爆，你要推嗰一下咧，咁都會爆都會推嘅。但你發現咧，通常都係佢肯推爆嗰一下咧，之後咧佢都翻唔到嚟噶啦。即系佢系企喺人哋禁区度咧， 换人啦，唔该。 系啊，跟住又要喺度咧，锁一轮气啊，跟住先至慢慢行翻嚟咧，即系后半场咁样样嗰啲位置。咁所以即系其实玩系话篮球、足球嗰啲都有啲位可以 hea 啊。咁当然呢个灰迪奇，你话如果要偷鸡得唔得咧，都得嘅。但系有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即系会忙到透不过气来，因为毕竟咧，你会发现喺个场内咧有好多嘢发生紧啦。即系除咗系你即系进行紧个球类运动之外，我同时间亦都见到个金探子。又走嚟走去咁样咧，话好多嘢要留意咯，系。 不过我又觉得即系你唔同嘅状态玩运动系有唔同嘅心态嘅，即系好似我过咗嗰个争胜心或者好热切追求成绩运动员阶段之后咧，你玩运动用另一种心态又唔同感觉噶咯，即系你嗰啲中老波，其实你估踢波咩？只不过有个借口同阿老婆讲，喂，我出去见班中学同学啊，你去边啊？又饮酒啊？唔系，我哋去踢波啊，放我一马。你才可以出到门口啫嘛。 系，咁的确系，即系有时候又真系联谊嘅。所以我先嗰排我都见到，我有一个嘅大学同学，咁你见佢咧，忽然之间咧积极咗，即系好outgoing，系咁玩唔同嘅运动。有期咧就见佢就无啦啦走去打 hockey， 系， 即系哇，你本身即系溜冰都唔晓，无啦啦走去打 hockey 咁样样。咁但系你又见佢玩得几投入嘅，咁呢一排佢又打翻篮球啦，咁我后屘都发现其实系。 即係學阿 Nicole 話齋，你發現即係當你即係可能過咗個階段，以前你打波，你可能即係爭勝心大於一切嘅，即係就算你話我打業餘嘅，唔係真係打比賽，唔係全職運動員都好啦。咁但係對於嗰、那個即係勝負咧，都係好即係關顧噶嘛，即係好 concern 究竟我能唔能夠贏咁。咁但係當你大到咁上下，你發現其實玩運動除咗係健康之外，另外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同即係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啊，可能見下面，大家揾啲嘢去做，再即係可能替做一啲嘅回憶話題出嚟咁樣。係， 同埋我諗咧，即係近排我都有即係因為跑步嘅緣故啦，咁啊即係有同好多朋友傾開。我唔知烏嘉倫你有冇呢個同感？我發覺咧真係嘅，可能三十零四十歲嗰啲人士咧，佢哋再次去重拾運動呢個習慣咧。佢哋唔係為成績嘅，佢話咧係為咗證明話俾大家聽，我個身體都仲行得喐嘅，即係都我個身體 自己 係啦，我身體狀況咧都仲係可以做到一啲運動啦，都係做到某一啲嘅水平啦，即係我唔需要攞金牌，不過我話俾你聽，我仲跑得完一個全馬嘅，咁呢一個咧。原來是他們其中一個運動的大目標來的，還有他說哦幾好啊，我這樣一路做下運動告訴人聽我都還做到運動，未是很老啊樣，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我未到這個心態的，不過咦，原来是好多人有呢种諗法 嘅。咁你当然啦，即係其实唔係只有向人证明嘅，其实同自己都系即係一个自我证明啊。 自我交代添啦，直情。 因为当你即係讲真成日都话㗎啦，你如果运动你经常去做嘅话，其实系能够令到你心境保持年轻嘅一个嘅方法嚟㗎嘛。即係因为毕竟你真系喂你嘅身体机能话俾你即係原来你仲 work 㗎喎，你仲可以跑到，你仲可以走到，仲可以即係喐得到。咁某程度嚟讲都系一个自我肯定嚟嘅，不过头先我哋又讲开，即系话，原来即系有啲嘅运动啊，我哋即系做，除咗系联谊之外，同时之间亦都系一啲大家共同嘅话题啦。因为毕竟真系啊，尤其是男人，我唔知道女人会唔会，男人咧，你发现咧好多时候啊，你无论系见到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又或者你见到一啲新相识嘅朋友，你发现咧，男人同男人之间最容易打开一个话题就系、是。你有冇睇开某类型嘅运动？即系嗱，真系最容易嘅咩咧？睇波足球喺香港，我觉得系普遍好多男仔啊、男士咧，即系一个共同话题嚟嘅。就算咧，你唔系真系好熟咁样样咧，咁假设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系稍为熟多啲嘅话，忽然之间你可能讲话，哇，你有冇睇英超啊？咁咧，就即刻上晒身噶啦。就算你明明都，佢都可以哔哩吧啦同你讲好多嘢 嘅。系啊，同埋最简单系用颜色区分噶嘛。你曼联定利物浦？好先，你好讲咗先行入嚟，咁呢一个系我都觉得系对于好多男士嚟讲系好容易打开话匣子嘅其中一个共同题目嚟嘅。 系咁啊，嗱，即系讲开呢、這、一个即系体育话题啦。其实即系最近咧都有一啲嘅调查，就系话，咦，最多人搜寻一啲嘅热爆体育话题系乜嘢话题咧？喺呢一个休息翻嚟，转头我哋讲下。 好。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休息前呢，我哋就讲到啦，喺香港最热爆嘅关于体育话题嘅搜寻字眼，系乜嘢嘢呢？咁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估下嘅， 系， 因为我就觉得其实香港人即系真系比较会关心留意一啲嘅体育活动运动嘅话呢，应该都系足球嘅。咁争在系我谂紧咧，头嗰三位系唔系都系足球咁解嘅啫。 我反而系谂紧最热爆嘅体育话题，通常香港人应该最直觉系同减肥有关咯，会唔会咧？ 体育减肥， 体育就一定系减肥先会吸引咯。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 都系嘅。但系你又要谂、哦，即系因为如果你话净系纯粹讲体育减肥嘅话咧，咁可能就系女士搜寻多啲、哦。即系男士嘅话咧，我谂普遍可能佢关心嘅未必系即系如何即系拥有小蛮腰咩十件你必须要做的事嗰啲，即系可能少啲去搜寻呢一啲嘢。即系反而我谂，即系大家可能会比较。 较关心一啲嘅，系可能讲紧嘅系一啲体坛大事咯。咁大家会可能就即刻会想去 search， 好似举例，例如话之前世界杯咁样啊，即系好似例如话嗱，举例我真系讲真，对我嚟讲，今时今日睇世界杯咧，同我小时候相比咧，我系即系冇咁热切嘅。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你睇世界杯，你系唔系净系睇 瞓觉嘅，直情追住嚟睇嘅。 同埋你会觉得嗰个系一件好即系成家人啊会做嘅事情嚟嘅。咁但系而家我就觉得你睇世界杯咧，嗱虽然你都可以叫朋友出嚟睇，又或者你可以约屋企人一齐睇咁，咁但系件事可能变得好个人。有时候你会觉得，唉，得啦，唔使等我屋企自己睇啦，又或者可能，唉，我上网睇啦，或者点样。咁总之成件事就变得好个人，即系相比起我以前睇嘅话，好似少咗。嗰一个嘅情怀咁嘅感觉嘅， 我都突然之间你咁样讲咧，我都有少少共鸣，就系细个去睇世界杯咧，屋企人系会特登为咗嗰一年嘅世界杯转播权去订购嗰一个付费嘅电视频道嘅， 系 唔知点解嘅， 系 好有 即 系觉 得大家一定会睇，同埋你叫咗你订咗嘅话，咁跟住其他人就可能有个嘅即系理由藉口多啲，可能喺屋企聚咁样嘅感觉噶嘛， 系啊，直情同埋好似。是一种你是球迷就要俾钱嘅咁做嗰种感觉啦，但而家近年就多咗好多网上串流平台啦，就唔需要话真係一定要俾钱啦，你都可能睇到某几场嘅精华赛事，咁所以变咗呢嗰种喂世界杯嚟啦，几时去睇波嘅嗰种感觉，好似系冇咁浓厚嘅。 系啊，你甚至乎有啲指标系连我身边嗰啲同学咧，即系以往记得喺美国读书嘅时候，都会即系一到世界杯嘅时候，嗰阵都会特登约出去睇噶嘛。而家大家翻咗嚟香港，其实某程度有时候啲时间系多咗嘅，咁但系你都见到唔会好热切啊，话大家约出嚟睇波啊，各自有各自自己嘅忙碌咁样样咧。啊，睇波就得啦，自己睇完之后，如果真系有机会遇到咪大家讨论下咯咁。 如果有机会遇到，就发觉你原来有关节痛咁样， 几疏离啊！成件事变到系咪？咁嗱，但系即系嗱，数下我哋即系呢一个啊，所谓十大嘅体育话题啦。咁啊，系由尾数上去先啦。 好， 第十位咧就呢个平昌嘅冬奥 啊。 咁唔难理解啊。咁啊嗱，反而因为2018年啊嘛，呢个系讲紧嘅系， 系 即系奥运你就唔会咁快见到噶啦，应该系。 因为平昌冬奥我几时会睇得多咧？就是我睇啲韩国嘅综艺节目，佢哋就好大力去宣传嘅，事关冬奥喺佢哋嗰度发生㗎嘛。所以佢哋呢就搵咗好多参加嗰一届冬季奥运会嘅运动员出嚟做一啲综艺节目啊各样啦。但反而我觉得香港呢关心又唔係话真係好多。 是 即系大家知道咯，起码今年我觉得进步咧，系大家知道，哇，冰壶原来系咁样玩噶，好好玩啊！即系嗰个咧，有个人 冰壶其实好多年噶啦，已经系， 但系因为唔知点解呢几年好似香港人特别关心呢一种啦，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而家系识得计分噶啦， 系 过去都仲话喂乜有场运动咁样玩嘅咩？喺度捽捽捽捽捽，好似喺度扫地咁样咩？原来系咁玩嘅，呢个叫冰壶。咁我觉得系有少少进步。大家的关心好像是多了一点 点的。那即是相比之下，当然就亚运就多人关心多一点点啦。所以亚运就是排这个第六位的 ,2018 年的亚运。 亚运都是得第六位的。 对啊，那你真的估不到原来当中有很多呢是一些的网球赛事。即是分别由第八、第七再以至去到第三、第二呢，分别就是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啦，美国网球公开赛啦，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啦，澳洲网球公开赛啦。 仲要澳洲网球公开赛系高过温布顿， 系啊，真系好有趣啊！咁的确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系好中意睇网球嘅，即系有啲咧，甚至乎平时咧系唔系好运动嘅都好啦，都原来好中意睇网球嘅，我又真系唔好明点解。 系咪男人嚟噶？ 唔系、女士嚟噶、 女士， 我知你谂啲乜嘢嘢，我知你谂啲乜嘢嘢，但系唔系男士嚟嘅，即系我啲女仔朋友中意睇网球嘅比赛嘅，系啦。咁跟住另外就是关于篮球的就是 NBA 啦，咁就是排第四嘅。 咁 NBA 第四 系啊，咁其实佢仲要得意嘅地方系打嘅搜寻字，唔系讲 NBA 啊 ，NBA 直播。嗱，所以我怀疑其实可能佢搜寻唔系想搜寻 NBA 嘅资讯，系边度可以睇到 NBA 嘅直播？我怀疑可能系咁样样。 嗱， 咁而关于足球嘅咧，就分别都有三个嘅，咁啊，分别系第九同埋第五同埋第一位。咁啊，第九、第五咧就系呢一个欧冠杯啦，同埋欧联决赛啦吓。咁啊，而冠军就不用多说啦。真系头先有讲过嘅世界杯啦，咁所以我谂即系足球喺香港嚟讲都系即系大家最我谂啊，真系可能普遍人都会最留意啊、最关心嘅一项运动咯。系， 同埋我相信个规则咧冇咁难理解啊，即系个观赏性好高啊。咁但系即系唔好话咩，我都冇谂过原来香港人对于网球嘅热爱系咁犀利，因为事关今次即系十大体育话题榜上面嗰四个其实就系大满贯啊嘛，即系嗰四场赛事就系齐晒啊嘛，我冇唔知道原来香港咁中意网球嘅咩？ 都系噶， 我又唔系好觉得系、啊。 即系嗱，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见到咧，你可能喺坊间有时候你点样知系唔系好受欢迎，就系睇下例如话啲即系商场啊，唔同嘅铺头啊，会唔会有某啲嘅推广啊咁？咁有时候你可能话，关于网球嘅公开赛比赛啊、联赛嗰啲，你可能比较少见到有啲咩乜嘢嘅推广、 啊。 但系有时候你听一下，成日都枕住嚟话新闻啊，或者唔同嘅媒体啊，都会报道一啲即系网球嘅大型赛事，都有人关心嘅啦。咁啊，今日讲呢一个嘅即系热爆嘅体育话题，讲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